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花生当饭食，食完好有力。我系边个？咪系山卡拉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啦，今日而家系礼拜一啦，咁啊要补补天气先啦。出边仲系黄雨。第一件事， 雨势有时， 雨势有时，我唔知啊，但系老老实实约你，屌你老味，你想点乜嘢？即系小弟就买咗波飞，礼拜三去睇波，我唔知出边落喺度咁咧。 利物浦嚟， 唔系曼联咩？我谂住着件曼联波衫去噶，屌啦星，我唔忍知而家咁大雨咧，听日利物浦点样练波？而家三队英超嚟咗香港，我唔知道会唔会又好似上次热刺嚟香港咁。 算得俾下面咧，着件蓝马波衫去算啦，系。 我睇下窿底抄唔抄到啦，如果我抄到个红色蓝马，我着咯，系咪？但系即系啊，即系香港地，我唔明白咁捻有钱，硬喺足球场就冚唪唥薯仔田嚟嘅，一落大雨咧。好阿昌帮手帮手开门。即是硬是落大雨呢，就唔知点解球场又唔去水，又踢唔到波又成。 但是球场是好耐问题㗎啦已经。所以你见到香港的主场是和国场，唔系大球场㗎。 出面大唔大雨啊，天马先生。 好域时大雨。 好域时大雨。你有冇买波衫啊，礼拜三。唔系，有冇买波飞睇波啦，生？ 我唔睇波噶嘛， 唔睇波，咁啊好啲啦。即系买咗波飞嗰啲啊，好闭翳啊，唔知会唔会又话薯仔田踢唔到波啊，冚唪唥退钱啊，啊！ 咁呢个时候，如果你话喺网上面应该揾到好多呢啲飞卖，即系如果系嘅 话，唔系，即系其实好多人都对呢件事仲有少少憧憬吓，暂时未见嗰啲黄牛可以。嗰啲叫割价球售， 但我记得往年都唔爆㗎大球场，但係大球场冇賣晒所有位出嚟。 熱刺嚟嘅唔爆啦，屌利物浦嚟嘅， 我香港好多利物浦，跟住你買你哋又要穿曼联波衫，咁曼联又去係咪先？ 係啦，我哋要赞阿庆㗎嘛，係咪曾几何时欧联冠军都要贺佢嘅，係咪？ 係啦， 咁啊立集嘢唔讲太多啦， 大家见到係啦，曹总喺度，咁就要问下水哥嘅老婆啦，係即係 有关我事。唔系呢期问候你老婆嗰个唔系我啦，唉，即系你即系将啲焦点搞错晒系嘛？ 我老婆最多 系何北尚，系嘛？何北尚，呢啲就唔好辣啦，唉，即系讲真就。 我唔好啊，隔篱好似有人执紧嘢， 唔系就执嘢走啊， 搬啦，搬啦， 但系呢唔惊，起码有五个人，我谂我哋勉强打赢嘅。 嗯，不过你讲开又讲啦，系嘛？即系我见到呢排都系我其实唔系好想嚟噶啦，即系因为其实你即系啲网友大家都知道嘅，知咩一回事啦。其实几个月前发生嘅事，咁但系咧就好多人咧呢排就 PM 我啊，大佬问我有冇事啊呢样嗰样。咁但系我就其实就真系咧要处理嘅，都唔好处理嘅。其实就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好似之前系嘛，即系之前签约。即係阿 B 哥係咪就同佢即係有啲糾纏啊，即係嗰啲物資上面嘅糾纏啊， 佢簽咗咩約啊，賣身契啊， 佢嗰陣時簽呢個合約嘅時候，咁啊即係有好多啦，即係呢度啲器材啊，或者嗰啲 facility 啦，係咪嗰啲台凳凳啊啲咁嘅嘢啦，咁即係你知道啦，有即係情侶一抹面呢，就其實就係你還返呢啲嘢俾我，我又還返 俾你，好鍾意你呢個， 即係你知道，喂系嘛，即系掟煲嘅时候，喂，你仲争我只戒指咧？系嘛， 条皮带系我买送俾你嘅， 我买啊，大佬。咁啊，咪会有啲咁嘅情况出现。 但通常啊，即系以 变成而家呢个 situation， 即系 CK 同阿索洛 B 就变成个电饭煲底写住 CK 两个字啊咁样。 系啦， 系 咁 样。 咁但系 台啊凳啊， 即系咁讲嗱，即系损坏咗物资咧，即系譬如啲 索洛 B 冇 玻璃杯嗰啲唔系我噶嘛，系咪？即系咁嗰个物主话唔追究咯，系嘛？咁都冇我嘅事啦。虽然话我自己就叫做系报咗警啫，系嘛？咁但系唔系我唔追究啊。是我是追究无从的大佬，是吗？即是你个物主，唉，真是不是，我是很想追究的，啊，咁因为其实唔淨止我啦，啊，我哋推威都受惊㗎嘛。 我见而家多人啦，各位下隔篱敲门啦，不如。 唔，啊，係你个隔篱敲门冇用㗎嘛，啊，即係你嗰个係要叫报警㗎嘛之类嘅嘢㗎嘛。 哦，咁样得，冇问题 啦，咁样。咁但係我就即係已经係我唔觉得咩回事㗎啦，已经係即係咁讲就係嘛，即係人哋都已经係叫做点讲啊，四分五裂啦，系嘛，又剩啦，咁我哋再加把脚都冇乜意义啦，系嘛？ 咁啊，算系完咗呢件事， 算系完咗。你有冇受压先？ 我暂时冇啊。 你暂时 你唔好提我，最紧要唔好提我。虽然我同你差唔多样，我短头发噶啦。 我今日去剪头发，我真系。 点 谂大镬？ 点有头扎有猪呢啲嘢？系咪唔系肥系啊？咁阿昌哥第一次讲咩，好似你做咗呢啲功课 啊。我想抢下姜嘅，因为呢我今朝起身呢咁睇到我哋老友呢阿祖舌医生，唔系阿星舌医生呢就share 咗一张图片，我哋去片啦，係去张图片啦，係啦。咁，哦，就係佢 share 咗应该係一位即係喺急症室做嘢嘅医生嘅两张相拼埋一齐嘅。咁因为话说阿林郑星期几呀，前日啊， 礼拜日， 琴日嘅啫，琴日嘅啫，佢去咗人民之后，去咗边间医院嗰度视察啦？ 伊丽莎白好似 医院嚟嘅呢度， 因为嗰间爆啊嘛， 系 联合啊， 咁就 伊丽莎白， 咁就因为我琴日我就睇到新闻嘅，有报道嘅系就系话阿林郑去完视察，咁就话而家流感高峰期，咁就医疗系统就即系非常之受压得好犀利啦，咁就咁所以就话即系政府尽量配合咁样，咁但系原来就系咧嗱，而家我今日咧而家再立嗰啲新闻咧就冇传媒去 follow up 咧呢件事嘅，就系所谓即系视察急症室都要洗太平地呢样嘢，因为即系星期。呢张相上面咧就系应该就系林郑视察嘅前一日 ，which is 就系星期六，即系喺急症室嘅情况，就你见到系拍晒所有病床，已经爆晒，咁我哋知道流感高峰期，亦都好多相关嘅报道。 上边嗰张 系啦，亦都好多相关嘅报道，即系话中个风都要等九个钟头先至系可以上到房或者做进一步嘅检查啊嘛，咁同我哋即系平时睇新闻或者系去上网获取一啲知识，咩黄金时间啊，中风乜乜物物啊，咁原来去到急症室都系要你等嘅，真系几捻大镬啊！咁但系原来下边到林郑到嘅时候，我又见唔到呢咁嘅情况喎。嗱，我唔知道纯粹系因为即系星期日突然之间医院好有效率啦，系将即系啲病人或者积压落嚟嘅一啲即系个案咧，系完全系即系清理好晒啊？定系我哋即系用一个最容易系联想到我哋嘅国情？我哋嘅 perception 就系咧吓洗太平地俾个高官啊嚟到视察，而咧系将啲病人咧系唔知收埋咗喺边度，推咗喺边度嘅。咁第三个可能性就系改图咯，吓老屈吓老屈啊！医管局系去呢个洗太平地咁样阴毒险恶，系咪先系啦？咁呢三个可能性 嗱唔系改图啊！你睇清楚，下面张图咧右上角有个翡翠台三个字。 上面嗰张图啊嘛，而家上面嗰张图即系好逼人。 上面改图两个， 上边嗰张图系 key 咗好多假嘅病人，唔存在嘅病人落去嘅意思系。 系啦，咁唔系下面翡翠台都可以改图啫，系咪先？ 唔系有得搵翻条 link 噶嘛呢啲。 咁啊，所以嗱，呢一件事咧就系即系睇到咧，第一件事就系即系好火冒三丈嘅原因，好想我即刻话抢姜啊，同阿肥佬礼讲啊，咁阿肥佬礼你系主角啦，系咪先？鬼叫你系契弟咩？系咪先？最做咗 系契弟，系唔好意思。 嗱，呢一件事即系我哋一直即系令到我，首先我自己觉得咧非常之震惊嘅原因就系，如果假设真系系头先讲嘅第二个可能性，你医管局为咗呢个林郑嚟到视察而洗太平地，将啲病人唔知推捻咗去边度？ 嗯， 系令我震惊嘅地方就系，喂，我哋认为。在香港所谓香港人入面的一些专业的人士仍然是做到即是非常之康康的，很有专业精神，一样东西就不会是因为 一啲政治嘅理由或者高官嘅意志咧，系去夹硬咧，系去令到尤其是病人嘅权益系受损害嘅。 嗯， 虽然近排好多病人即系所谓医疗事故啦，系咪先系嘛？咁、开漏药、开错药嗰啲嘢啦，嗰啲嘢唔讲住，但系即系医生本身呢个行业系有 integrity 嘅。 嗯， 即系例如2003年沙士嘅时候，哇！我哋成日对比又话啊，人哋台湾啊，系即系一沙士嚟到之后，啲医生即刻辞职噶，唔做公立医院嘅、医生护士全部走人噶，但系香港。啲医生、护士、医护人员系全部前赴后继，宁愿混捻咗自己喺医院嗰度，吓同你死过，同你搏命都唔辞职。你见到香港人嗰个所谓个 professional 个专业精神系喺即系至少喺华人地区入边系几咁一件系即系突出嘅一件事。但系如果咁样，原来你为咗林郑洗太平地，竟然就收捻埋咗啲病人，唔知喺边度吓。当然可能你推佢走廊都唔影响嘅，佢系一个。即係可能有一個病人嘅狀況咧，但係咁如果咁何來視察呢？視察為乜咧？我想請問，如果你真係覺得呢、這個林鄭嚟視察係要睇到即係公營醫療嘅實況，而家呢個流感咁犀利，係真係嗰個公營醫療係有一個即係咁大嘅壓力，你要睇出個真實嘅情況而對症下藥配合你嘅施政嘅時候，喂點撚解會你推走曬啲病人咧？請問 呢啲嘢應該督阿陳肇始出嚟回應。 醫管局緊搞乜撚嘢咧？发生咗啲咩事呢？你啲 professional 嚟实去咗边度呢？定係真係喂，即係呢啲嘢，我唔知道大家呢有冇即係听嗰、那个古仔，就係叫做即係大陆呢有一样嘢叫做让领导先走嘅故事。 有 呢五个字点解呢？其实就因为话说喺我唔记得咗喺新疆、青海定係陕西呢，係总之即係中国西北面嗰啲地方呢，曾经就试过呢有间有地方嘅幼稚园、有啲即係所谓领导呢就嚟视察。咁、突然之间嗰间幼稚园火烛、跟住啲教師或者校長咧就講一句説話，即係讓領導先走，跟住領導就走先走火警先，跟住就好多細路咧喺幼稚園度燒撚死咗嘅，咁所以讓領導先走咧喺國內咧就成喺大陸咧就成為即係一個即係諷刺即係圍觀嘅呢五個字啦，係咪先？喂，而家你啲病人，我唔知道而家因為冇傳媒跟進啦，而家我唔知道究竟係嗰啲病人有個來龍去脈點樣，呢件事係真係假？係咪啲病人唔知推緊咗喺邊度？有幾多會因為你推嚟推去嘅話，會唔會影響到佢係即係接受治療嗰個進程或者進度？但係呢件事本身，我覺得就真係喂，即係阿習總選啊嘅。要找林鄭出來有道理的，你看到喂，即連香港的醫院原來都是說得衰一點，說得或者老土一點，就是赤化大陸化 都變成這樣的時候，喂，我們真的這件事對我是很傷，原來專業這個範疇裡面是竟然都是開始是即符合國情、這個就是第一件事令我 shocking 的事情，而第二件事就是因為 我上個星期即系同阿肥佬咧都有讨论过一个问题，就系、当喂而家即系唔系今时今日呢、這个礼拜开始就是，就系话医疗个系统咧系受到好大嘅压力嘅，系其实喺开始之前，我觉得呢段时间入边咧好多即系新闻报道、评论文章讨论过香港个公营医疗系统吓，都系有系好多嘅问题吓。咁、而林郑攞咗50亿出嚟，包括教育入边，点解讲第一即系点解又唔攞多50亿出嚟？是放在医疗那里呢？我不是说放在教育不啱，但是你问十个八个人都觉得喂现在够人，是不是？如果只得五十亿可以用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放在医疗那里先 ,Ida? 是放在教育那里先？ 因为教育上面可以给了一些很多国情研习的小朋友输送回去嘛，但是医疗就很难了。 咁所以咪就係、如果你林鄭你話見到，你成有落去睇過啦，又話即係根據即係新聞嘅佢嘅轉載，就係話你政府會盡量配合咁樣，咁你攞咗50亿出嚟囉，即刻擺落醫療公營系統嗰度囉，係咪轉返我哋。 今日你有冇睇杏林觉醒同埋前线医护人员个 post 啊？ 正常嚟讲啊， 系啦，基本上咧，其实佢哋督爆咗林郑咧，基本上擘大眼讲大话。其实喺个预算案嗰度已经系列明。2016至2017年度的医疗开支呢是减了减了两亿几的。即基本上如果你可以对着公众话俾人听，你是好关顾公营医疗服务的。而是对于而家急症室 overload 呢件事是视若无睹，兼且仲要 cut 佢 budget。即我唔明白呢个大话可以点样讲，即点样讲。 然后庆祝回归就用咗6亿。 跟住佢用嗰啲绿色，仲唔知用紧去咗边？佢哋佢哋话啲咩咩咩啲局长又话落区乜柒嘅咁样系，落咗会考放榜，唔系而家唔系叫会考 ，DSE 放咗翻咗母校，咁咪就落咗区啦。咁你用咗6亿啊？屌你老母，翻母校用6亿？ 嗱，我见到呢数我咧有谂到嘅。通常咧，我就学校刘晓波，我没有敌人啦，咁我就唔会咁嬲去闹人再谂。嗱。即是公營醫院裏面急症室好多人啦，基本上洗太平地就唔可以成得洗㗎嘛。我見到昌哥啦，大家穿短袖衫，佢又成好似病咁嘅。佢得閒呢就可以去下急症室扮病，咁應該你要等20个钟到㗎。咁如果你身上面貼下啲傳單就解釋點解咁多人要等咁耐呀，話俾人聽，喂，其實係咪政府攞晒啲錢去起大白象。跟住啲钱就唔喺医疗里面，基本上咧，我相信咧，嗰班人喺度等紧冇嘢做嘅时候咧，都会睇得晒嘅。睇得晒嘅时候咧，嗰班人就喂，会基本上就会明白到件事系咩道理喎。嗱，好简单，我觉得啲医生咧，医疗系统啲人咧，就唔介有啲人，因为你帮紧佢手嘛，佢点会赶你走先？基本上就每个人落区，即系嗱，林郑话搞民生嘛，我哋就将佢扮民生搞得掂嗰啲嘢，逐个逐个督爆佢。基本上嗱，醫院係一個位啦，即係我覺得見親呢位，反而係諗有咩方法整鬼佢。OK， 你最後真係解決到林鄭，咁大家開心啦，咁我 大家等三個月睇到醫生咪走啦，係嘛？ 係咯，咁 OK 冇問題啊。但係個問題你搞得掂之一㗎，你搞唔掂我就揾朋友輪流一槍嗰啲就睇24个钟头，咁咪搞掂咯。 即系啲你即系想讲啲 DQ 咗啲议员助理冇嘢做，我就去排急症室啦，系嘛？ 系排急症室咯，系啊，跟住 你有一沓名喺度噶咯， 系啊，跟住你件衫咪贴住一支 label 咁俾人搣咯，啊，话俾人听，喂，几唔掂啊？我觉得呢啲，除与其街头抗争咁辛苦吓， 喂，但系呢样嘢就会俾人攻击嘅话，你滥用急症室啊嘛，系。 嗱，知唔知问题嘅另外一边咧，就系、是、当你伊丽莎白医院或者联合医院系冚唪唥要上访，可能要等超过一日啦。有间新嘅私家医院咧，连个名字你都未必听过。有间原来医院咧叫广怡医院，就喺黄竹坑嘅。咁基本上咧，我唔记得头先睇到系 K 宝啊，亦或系 Now， 其实佢放过蛇嘅。点解知佢放蛇咧？佢就系扮病人，唔系扮病，系搵咗个病人混入咗间医院嗰度。原来发觉呢间广怡医院咧系冇人入噶。咩叫冇人入呢？基本上如果你系夜晚时间去睇医生，你系唔使等，因为现场系冇人。你所谓嘅peak hour 可能是即八点钟打后开始有人醒了去看医生呢，记者放蛇是原来只有三几个人在等的，诶仲未够，原来上面的病房呢是可以竟然是你上到去之后呢是一张病床都没有人的，好像见鬼咁的，你会发觉呢间医院是不是香港的呢？屌你，定是我还是去了平行时空呢？原来喺入边捉到一个有个小朋友嘅家长，因为个小朋友就入咗医院啦，咁捉住个家长嚟访问。原来佢系开头系唔识嚟呢间医院，系有人提佢，佢先知道原来有间私家医院喺黄竹坑附近可以入得。另外一样嘢就系、是、记者问佢一个好巧妙问题，上边啲医院咧系咪好枯啊？系咪四周围都系人？啲医护人手同埋病人嘅比例点样啊？咁个家长谂咗一阵，其实我唔知点答你，因为成层楼得我一个。喂！大佬，而家更加大嘅问题系公私营医疗资源错配。你香港系咪有病床系空嘅呢？香港系有嘅，即系等于啲私家医院。问题就系话，你当你唔系有买呢个医疗保险嘅话，你自己一个人冒冒然胆粗粗走去买住私家医院咧，基本上嗰样嘢系分分钟攞你命嘅，因为你可能3-4千啦一日，你唔知住几多日，仲要唔知做啲咩 operation 咩化验，随时咧埋单100,000-80,000。讲真，喺香港咧。就唔系咁多人隨時有100,000-80,000空閒錢拎得出嚟醫病，而且政府系咪可以即系有提供即系譬如一啲新嘅 plan， 就系话如果即系急症室高峰期又或者流感高峰期，公立醫院嘅病床嘅數目根本就系 overload 好紧要，即系而家我先听新聞咧，系聯合同埋伊利沙伯咧系 over 150% 嘅，咁基本上政府系咪可以去私家醫院買床位咧？即系等于公私營醫療協作計劃，即系例如我哋呢啲咧叫長期病患者咧，即系高血壓嗰啲病咧，其实佢有啲 plan 咧，系可以 offload 我哋嗰啲机会成本去啲私家医生嗰度。基本上我去私家医生都系睇俾翻同一样嘅钱。问题就系话我唔使约时间，唔使等之余啦。 你嗰只系咪叫嗱有学 即系学校有学券制啦，啊、即系如果你系咁，你叫病券制系咪会？ 病券制系另外一样嘢嚟嘅，但系呢一种咧，就系佢真系有个名叫公司医疗协作计划，就系将啲长期病患，佢第一唔系急，唔系急症啦，医疗即系二嚟就系话，基本上呢个人你都要睇到死嗰刻噶啦，即系衰啲讲句啦，即系我谂我死嗰刻之前都要食住血压药嘅。喂，咁你呢啲人最好就系话，基本上唔需要去揾一个所谓叫睇医生嘅费用，医生都唔需要睇你嘅，你个 case 系每个月翻嚟就报血压啦，我俾紧药你。基本上呢啲咁轻强，然后 offload 去一啲冇咁繁忙嘅医生嗰度做。例如系咩咧？好多屋村医生啦，例如有啲上咗年纪嘅医生，因为嗰啲人唔系负责帮你睇流感嘅，即系咪嗰啲系帮你睇流感？但系问题呢啲老嘅医生唔系去打仗嘅，咁啊咁啱喺嗰张表度有一个医生系睇咗我廿年，佢揾翻个 record 都觉得好捻得人惊。原来你个肥仔，你系廿几年前睇过医生啊？你哇1997年啊？我话系啊，医生。哇、啊，真系好啊！又见翻你啊！你个样冇乜点变啦，系大咗廿年啫，系嘛？佢有冇哇？我唔知你咩样啊！不过你廿年前，我谂都系个小朋友嚟嘅啫，系。但系呢一样嘢正正系就系话，既然林郑系想做德政嘅咧，其实真系有好多方法可以做到一啲大家会睇得到嘅嘢。问题就系话，到底而家究竟林郑系有一个态度系想同立法会开波啊，定还是系真系想即系纾民解困咧？ 嗱，我觉得佢咧。同立法会开波咧就唔使佢出面嘅，即系好似而家再 DQ 嗰两个议员都揾市民出啦，佢就唔会明显同立法会开波嘅，等你打空气，就对市民就令觉得吹和风啊，咁你就变成你想话佢唔掂，你咪打空气咯。 喂，呢种咧其实嗰叫做分化策略咧，其实嗰阵时就系叫做系特首选举嗰阵时啊，就你见啲人写字就好惊，其实就系、是、因为惊薯片上咗任之后咧。呢種分化策略就成功，而家正正就係見到，喂，如果你見到林鄭仲犀利，而且仲聰明，不過你話你而家你話嗰個醫生 po 上嚟嗰張相，其實我驚嗰樣嘢咧，就唔係話佢自己係安排呢啲咁樣嘅叫做係大龍鳳啊、嗯，甚至乎係嗰啲叫做係嗰啲叫做係前線醫護啊，佢哋自動自覺已經去 please。或者是叫擦鞋呢种咁叫长官文化，呢种其实仲恐怖，其实呢个就是你变成一种文化啦嘛，其实是。 嗯。 是吗？咁但是我觉得呢，你要去处理嗰班俾人扫落地毡底嘅病人呢都唔容易。喂大佬，其实如果佢要督爆你好容易㗎咗，因为佢系佢苦主嚟㗎喎，你买通唔到佢㗎，其实系。即系我觉得咁样啦，即系我嗰个疑问就系咁样啦，即系唔系咁容易咯，其实就吓、啊， 即系其实上个礼拜阿昌讲得好啱咯，即系基本上你班泛民其实而家有啲乜嘢可以做咧，即系 DQ 翻嚟嗰次啊，当然会讲啦。问题就系话你问下自己啊，呢三几年你觉得泛民有边一招所谓叫团结系有用啊？你倒不如就系话用啲时间谂下边一啲系大家一齐做到，系令个社会又好，令个政圈又好，即系有啲实质改变，大家睇到嘅。即系个 agenda setting 就系啦。既然林郑可以咁捻大手笔50亿攞去支持教育啦，点解佢唔可以有一笔钱去支持医疗计划啫？即系讲真，我都讲咗好捻多次，林郑系需要四票啫。而家 DQ 埋你根本唔捻使四票添。OK， 如果你要票嘅话，你要 buy 啲专业人士嘅话，教育界系一个好大嘅 sector， 咁医疗界系咪先？咁医疗界嘅前线医护人员系咪先？喂，个问题就系话，我亦都讲过啦，而家系香港有500，即系个基建系负责应付500万人嘅，但系住就住咗700几万，仲要应付800几万嘅需求。我问你，你有啲咩方法，有咩对策咧？一系你杀咁啲人。好捻简单，一系你真系安乐死啦，睇下边个人报名排队真系自杀啦，系咪啊？另外一样嘢，你就少啲大陆人，少啲需求咯，系嘛？而家好多大陆人根本系有钱嚟香港嘅医疗架构嗰度睇病又好，做手术又好，买 package 就好，佢觉得各痔疮都要去养和，屌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去养和各粒痔疮几钱啊？昌， 你嗰个咩几钱啊？ 35000几。 你割咗几多粒啊？ 我冇割， 我唔知价钱啫。我系用家咁样样，大佬， 我系知个数目啫。问题就系话，但系几捻多大陆佬啊嚟香港割痔疮30几蚊平啦，仆街！我唔捻够胆喺大陆做啲手术啊嘛。 唔系、啊，大陆佬唔系好惊痔疮，因为佢嘅神药咧就叫做系。唔系啊，连亚马逊啊都大赞嘅，即系佢亚马逊，因为其实佢好犀利嘅，佢都写啲 comment 啦，系嘛，即系有啲人话，哇，令到我屎忽窿重生啊，即系嗰只系叫做。 原来你先系用家，呢啲 review 唔系普通人睇嘅。 系又咁同我讲，喂，即系嗰个叫咩麝香膏啊，系嘛？你真系好乸犀利啊！即系呢一个，所以我你觉你话如果你割呢啲咧，就真系喂用家先知香港点用。 好难明白啊！你话嗱，肉镜重生，我明点解啊？一个窿点样重生咧？真系 唔系可以行得走得？因为其实如果你话嗰啲咩有痔疮嗰啲人咧，系即系坐唔安就食，即系你坐唔到落嚟嘅，即系你见到你如果你话搭咩你搭巴士，你见到有位，你都唔敢坐落去，好礼让你变得就 第嗱，不如我讲下少少嗱，医疗系统唔系我冇痔疮，医疗系统啦， 有 发 言权，你屌你讲 有痔疮先有发言权， 冇 ，OK， 我冇痔疮， 咁你收声啦，系， 我想讲个关于医疗系统，即系头先嗱肥佬你就讲咗，好似啲有钱嘅大陆佬就净系即系用私家医院，就对我哋公营医院好似冇乜压力咁。但系其实实际又唔多系嘅，即系我讲，即系点解咧？就因为咧，啲私营医疗系统咧，通常咧佢哋就好 pay safe 嘅，为咗就话我要100% 手术成功， 啲危险嘅病人就冚唪唥 offer 去啲公营医疗。 冇错，仲要系 urgent 突然间突发就爆落去，咁嗰啲又冇办法唔够啊嘛。所以其实就令到公营医疗嘅系统喺。即系私家医院唔想接有问题嘅时候咧，就咩肺呢个先重大镬嘅问题。 即系喂，咁啊，枪讲法咯，好简单啊！你政府同私家医院买位咯，好似老人中心咁样。 唔系啦 ，trading 咯，我接你一单大镬嘢，你接翻我十单咯。 咪讲多几分钟啊，因为嗱、即近排成日去天水围咧，我见到咧天水围医院咧，其实系即话咗佢起好耐噶啦嘛。咁佢系近几个月咧，先至真系开始投入服务。 但系佢系好简单嘢可以啊，即系譬如即系睇医生啊、急症啊，但 系冇 intensive care。佢个急症室咧，仲要系唔系24小时嘅？ 系啊， 系门佢平时你睇医生门诊，你分分钟你去下边嗰啲咩联即系嗰啲即 街坊医疗所， 啲医疗所咧，即系联合经营嗰啲，系嗰啲嗰啲都有夜诊服务嗰啲，但天水围医院系冇啊。同埋咧，你去到你经过你坐轻铁经过天水围医院咧，你发觉咧嚟好卵矮啊，系，所以我唔明白你天水围嗰时讲到个人口需求要咁多人，要间医院喺度，你起得个六七层。喂，你而家香港嘅技术，你附近而且嗱，我唔知道附近啲地啦。首先附近啲地系空溜溜嘅，咁、当然政府用地或者附近啲地可能有其他用途，我唔知道啦。系咁，但系本身嗰栋嘢，喂，而家你可以起高啲，你已经多一层，已经多几百张病床啦，系咪先？都系起到咁样样，我唔知道第一即系本身呢啲规划系点样做出嚟？你可以几百亿起高铁、起机场咁样，你间医院起得个六七层楼，你唔捻系系嘛？ 我冇记咗，听嗰啲报道咧，就系话天水围间医院就主要系负责即系、就是、应付一啲唔系即系非紧急嘅病人，而真系需要紧急医疗服务或者系啲重大病症嘅话，应该 offer 去 有条医院 屯门和博爱吓。咁所以嗰间嘢就唔系爱嚟咁样做嘅。不过就系话你既然点解你唔可以开夜诊，或者点解你唔可以廿四小时开诊咧？因为冇人咯。咁你有錢就有人㗎啦，點解呢個政府係咁撚孤寒咁撚手緊，就係你唔可以擺多啲人喺嗰度，令到本來想去屯門醫院睇夜診嘅人去天水圍睇㗎嘛。 咪我見到呢其實有啲醫生嘅 post 都講過呢，就算呢而家嗰個有啲結構性嘅問題，即係就算請多醫生呢都未必解決到個問題。但 因為有啲醫院係唔夠病床。 係啦，但係我又唔信，即係你如果抌多50億落個醫療系統，啲醫生即係開 OT 之餘有多啲錢嘅話，個專業水平會提高啲啊，啲人性嚟嘅。咁讲，即系我觉得应该佢哋 deserve 嘅，系咪先？喂，你就算你请多啲人，解决唔到个问题，咁样你 O T 一多钱，你士气都好啲啊，大佬，系咪先啊？咁而且即系呢样嘢，我觉得今日呢单新闻点解要讲咧？佢引申咗两个问题，都可以后续去讲嘅。第一就系头先讲到今日，即系泛民喺立法会嗰个策略入边吓，我今日佢哋晏昼即系泛合会先开个会嚟啊嘛，开完会之后都 DQ 完之后啊，而家又话过36亿拨款。啊！唔知点算，我都未瞓醒嗰阵时候，心悸风啦，系咁即系呢个就，或者我哋上个礼拜讲过噶啦，即系啲泛民，我哋都知道讲嚟都嘥鬼气，但系都系要讲，如果唔系边有嘢讲，都系讲啫，系咪先？吓咁第二样嘢就系话，头先就系讲到话，点解我睇翻新闻，喂，冇人 follow 呢单嘢系真系假咧？系呢个就系同你有关啦，肥佬礼系。 系啊， 究竟香港嘅传媒，究竟喂呢单嘢，如果呢啲乜造假？ 呢单嘢我真系讲。 喂，真系可以系即系其他地方咧丑闻嚟嘅，好难跟进咧。但系香港而家传媒生态过咗今日之后会变成点样咧？下次翻嚟可以再讲。 好， 我拍先。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